好，第三節回来，哇，原来在棵桃花树里面走。 是啊 是 啊， 围住。 围住。即是你见到棵桃花靓的大棵的。 是啦、啊、是啦、啊、总之是要靓的桃花咯、嗯、就在桃花树下面。那、如果你去年的桃花运 OK 呢，即是人缘运 OK 呢，你就顺时针行三个圈。嗯、即是我听回来的。那、嗯、如果你没有桃花或者是桃花麻麻地的，他就说要逆时针。 逆时针。那样呢，逆时针即是爬额水喎，等佢好啲咯喎， 应该系搲翻嚟系咪啊？ 系啦，即系上平时搞你唔到咧，佢就打横嚟咁咯 喎，搲翻嚟系咪啊？ 嗱，我屋企试过咧，即系我旧嗰个楼咧就试过摆过一年嘅 桃花， 嗰棵咁嘅桃花咧，知啲桃花唔开唔到咧，咪会有啲棉花屑喺啲丫度嘅。 啊，系啊，系啊，系啊， 就特逼佢开嘅。 系啊，系啊， 基本煲滚水倒落去，佢都唔开嗰棵桃花。系啊，其实讲桃花咧， 有一次货嘛。 系啊，喂，其实讲桃花 咧，咁嗰年系咪真系差咧？ 人 缘差，咁我好细个就唔系好知嗰阵时，但系都系麻麻地噶啦。 都系麻麻地。 系啦，即系我经常俾我老妈子打，都唔好事嚟噶啦。 呢个系你抵打乱讲嘢， 唔系嗱呢个呢、這个呢、這个喂摆桃花咧，喂嗱我呢啲系我个人嘅啫，我个人觉得嘅啫。嗱、其实今年嘅桃花应该系靓嘅，因为佢冻啊嘛， 天气系啊系啊， 你冻佢咪唔开咯。 系啊， 嗱如果有年咧，你就小心啦。譬如咧，未到年卅晚，即系未就 是不是去年啊？ 系啦， 旧年好似好差嘅开得。 你暖啊？ 系啊系啊， 佢咪开咯。 快咯。 如果 啲莲花全， 你有咩办法令到啲桃花唔即刻开啊？ 雪咗佢。 系啦，你雪一雪佢就大镬啦。 系啊， 雪咗佢再拎翻出嚟咪大镬咯。 但会甩翻晒噶咯，其实。 唔系佢未开啊，你惊佢开嘛？嗱嗱声， 啲冧都甩埋噶。 嗱，有 唔可以雪得太劲咯， 系咯。 系啦，因为你咩嘛？你嗱，如果人哋正式嗰啲咧，譬如你讲马会啊，嗰啲大铺头咧， 系啊系啊， 人哋真系去嗰个花园度，即系个花场嗰度， 系啊， 逐棵拣， 唔系逐棵， 直情系。俾定錢佢種一棵，然後成日揾個專人看住佢。 哦，即係其實可以係咁講，一年前，即係我而家過緊今年個年，我下年已經俾定錢種下年個桃花。 係啦，即係喂你。 我有時睇電視都會話好多訂咗啦，成 日。係啊，人哋直情係俾定錢你。 你同我買個配個靚種。 係啦，專人幫我種一棵。帮我睇住佢， 哇！长知识了， 系啊，真系噶，真系咁样噶， 真系唔知道。 即系嗰棵嘢，梗系唔平啦， 系 真系帮我看住噶嘛。但系如果你就系花墟买嗰啲咧，可能斩定落嚟咁啊！哇，点解乱到咁？你开晒咁啊？边个买啊？ 系啊！ 我谂即系会有机会，拎人嗱嗱声雪住佢，到嗰日先拎翻出嚟。 但系又唔可以雪得太劲噶喎，呢啲 雪坏咗就冇， 雪坏咗佢就烂噶啦，一摆出去十万。 系啊，但系你咁样雪过去又麻麻地噶啦嘛。 系啊， 系咪先？佢即系为你暖到咁嘅， 其实得自己 嘛， 同埋两边系温差大咧，好易死噶呢啲。 以前我屋企就会买桔嘅，有四季桔同金桔噶嘛。 同阿嫲住嘅时候有买过一棵咯，我爸爸买嘅嗰阵时。 金桔就一个完年就方便啦，掹晒个落嚟。 系啊系啊，就系因为桔啊，系啊系就系因为咁啫嘛。 我都唔识分两只有冇分别。 四季桔就圆身扁嘅，金桔系长啲嘅，长身嘅，好似粒榄咁。 系。 好似呢个咪头咁嘅，嗰啲系金桔咯。 咁通常都系四季桔嚟噶咯，通常出边买 嗰啲扁头， 好多扁头咁 大。有啲净系大咩沙桔啊，好 大粒噶， 即系搵个袋入住嗰啲。 嗰啲系攞嚟食嘅啫，唔系咩？ 唔好食嘅， 嗰啲唔食得噶，落重落重噶。 佢桔唔系金， 莲花嗰啲唔食得噶。 以前细个咧，啲亲戚咧有呢啲咧，跟住好兴噶嘛。咁我哋唔系话啲人话唔知拜到初，唔系拜年，唔知拜到几时就唔好拜噶嘛。 十五系咪通常都完咗就？ 完咗啦，元宵啦嘛，已经。 哦，咁唔系啦，我初十嘅时候，我仲拜紧年嘅嗰阵时。 系啦。 咁唔知可能屋企嘅习俗唔兴去到咁耐都仲拜紧年啦。我记得去嘅时候，佢真系个见到佢两棵咁大嚿嗰啲桔咧，跟住嗰只就咁搣出嚟俾我啲细蚊仔分嚟食噶咯。 你好食咩？你觉得？ 嗰次细个梗系觉得咩都新鲜好食噶啦，未食过嘛。 但系我阿爸， 但系你话有农药，我真系唔知道。 因为我嚟观赏用嗰啲，佢哋落好重噶，因为喂靓啊嘛。 嗯，同埋我阿伯咧，就会将旧年嗰盘桔咧，唔知点样佢要将佢剪到一碌框毛，得翻 系啊，剪晒佢又生噶啦。 吓，佢又生翻噶，好过瘾噶。 你唔剪晒佢唔生噶，你剪晒佢又生。 同埋啲桔啊，或者金桔啊，咪金骨啊，金桔咧好干嘅， 佢咧就会先嗱，如果你灌得水多咧，淋得水多，施得肥多咧，系咁飙叶，唔开花嘅、哦。你真系要制佢水嘅、哦 啊， 你唔淋水，唔淋佢一轮咧，你见到开花嘅咯。佢系嗰啲花甩咗之后咧，个花中间有个粒吉喺度。 咁得意， 结 果 系啊，佢结喺个花里面结果喎，因为我睇佢种噶嘛， 系 有嘅，所以我哋嗰阵时咧买花咧，我头先咪讲话你会帮你看，你会见嗰啲花墙咧零零舍舍有啲一棵好大棵种喺度噶嘛， 系啊， 又搵条绳绑住， 惊 佢 绑晒 啊，轻轻绑住噶嘛，嗰啲咪嚟掟咗个咯，我哋就其实最好就系去啲花墙度拣嘅，但系梗系贵啲啦，你要去开得靓嘛， 又远又成。有上到大陸， 你仲要 唔使上到香港 都有 嘅，新界都有嘅。 啊，係，好似 有運費啦，你仲要 係啦， 運去你屋企，佢要 嗰棵我諗都唔平嘅咧，馬會嗰啲我諗咧唔知幾多萬嘅你要。 佢哋賺咁多唔緊要啦， 係啊，唔知幾多萬啊咁一棵噶啦，因為你要確保佢開得靚嘛。 係啊， 以前嗰啲咩啊， 出鏡用嘅喎，每年都。 嗱，以前啲大機構啊，布行啊，一定擺一棵好大喺度嘛。 布行都 仲掹曬絲帶咁樣噶嘛，好似係咪？ 唔係驚佢，唔係啊，驚嗰啲絲帶綁住個樽，驚人哋整跌佢啫。 哦。 因为佢太大棵， 系好似通常都会有啲嘢嗰啲 掹住，或者红绳掹住佢，惊 红色嚟嘅 啫。 系咩？用丝带， 同埋嗰个花樽系一年用一次嘅啫嘛。平时咁大个，你会插咩咧？ 唔会啦， 系咪先？其实不过桃花都唔 系 好环保啊，即系你拜你过完个年咁样点搞咧？ 系啊， 所以屋企通常都系摆水先咯。咁我记得以前细个阿妈就会即系通常就我阿婆买啲水仙头。咁就俾我哋，咁就我阿媽自己戒嘅，系啦。咁佢通常啲时机都预得好准嘅。咁但系譬如有时真系预唔准啲时间咧，就有方法可以令佢快啲开嘅。 用热水， 一来热水，糖就未听过，热水同埋市面上会有嗰啲维多 B 啊， 哦， 维多 B， 你落粒维多 B 落去咧，佢就好快。生到 B B 声噶啦，系啊， 即系 大家可以参考 啲营养落去。 佢靓嘅，靓嘅水仙啊，起码有九枪咁样，即系九朵花。 系啊，不过而家好少个，好少真系有咁多个靓。 嗱，我 佢哋会摸啲头又唔知点，但我就唔识分 析。 我屋企 我 养 一 个 百合嚟。 我哋屋主咧就好啲，因为我哋有两个来源啦，咁啊俾一间承包咗一间公司就帮佢搞嗰 个搞园艺 绿化啦， 系啦系啦， 绿化。咁以前我好中意水仙，而家好香嘛。 系啊，我都中意 嗰阵味， 又靓。 但系而家咧，佢每年个座头同埋嗰个座头同埋嗰个搭 lift 对住咧，我哋有个位咧就有块镜咁啊，可以摆嘢嘅，摆啲花喺度嘅。 系啊系啊。 咁佢有两棵喺度，我就冇买啦，因为得闲行过赏花算啦，系咪先？即系等于啲，如果你唔中意结婚嘅，就米鬼咗去米鬼就结婚啦。 算啦， 系嘛？唔系去饮， 去饮算啦。 你即系你本来系一个园丁嚟嘅， 系， 即系你系看住个森林嘅，个农林处嘅啫做，咁你咪即系看住个森林咯，系咪先？你无谓，你无谓就走去翻去栽花嘛，系嘛？拎棵花翻屋企又要剪枝剪叶，好麻烦噶嘛， 系咪？ 搵着自己嚟搞啦，系咪先？你唔中意睇呢棵，你咪行去隔篱嗰棵睇下咯。 同埋我记得好似我妈咪讲过话，嗰啲水仙嗰啲头咧，其实系有啲毒噶。咁所以若果大家处理完之后咧，就记得要洗干净只手啊，成啦，就即系 佢啲分泌物系咪你意思？ 系，总之系有毒嘅。咁即系你用嚟戒水仙嗰啲，就唔好咗去切嘢啊，即系食翻落肚啊，同埋啲手嗰啲要洗得清楚。 嗰个水仙头要戒得靓，佢先开得靓噶嘛。 系啊，要助长噶嘛，唔可以戒烂嘅。签 咁样串埋晒一嚿咧，变咗个蟹爪咁样噶嘛。 咁又唔會，即係我純粹係我媽係幫 人解開。係啊，佢哋叫蟹爪靚嘅， 係啊，佢唔知點樣一串一條直不甩咁咯，整到。 係啊，一炸水仙頭中間揾啲竹篾咧穿埋。 因為佢個水仙頭飆出嚟噶嘛，咁你串到佢個頭靚，咁佢咪跟住你個形出咯。咁啲咪會有啲咁樣，即係人哋嗰啲好靚，真係直不甩，唔係我哋嗰啲。 三尖八角由呢度查夠就佢排過咯。但係佢戒水仙頭嗰陣時，因為佢入面係有嗰個心喺入面嘅，你只要戒開出面好似洋葱咁戒開反嘢，等佢個心可以出到嚟，但係又冇戒冷條心咯。但我就唔識嘅。總之我媽就喺度撳撳撳，咁就戒旁邊。 因為屋企咧就冇咁講究話要點樣生出一個形嘅，通常揾個缽仔，跟住之後擺曬啲頭，跟住擺啲石 一紮咁樣啊？唔係㗎，我見佢中間咧就豎起，跟住咧嗰啲打橫咁樣啊。 其實佢本身已經係咁㗎啦， 可能都有嘅，但係真係我次次。 个形 佢喺度嘅时候，因为通常系我妈就会去我嫲，因为阿嫲屋企大啲，咁就佢哋两个会轮流嘅 routine 嘅，咁就会系轮流切咁样啦。即系可能今年我嘅下年 就唔系叫切，其实系戒， 系啦，即系 切就切 一刀切断嘅， 其实戒花咁样啦，咁样咁我通常整完之后就摆喺阿嫲度，因为阿嫲嗰边即系嗰啲。阳光啊，所有嘢都好啲嘅，因为水仙系唔可以晒过笼噶嘛， 系啊， 系啊，会死。 我中意水仙嘅原因咧，就系水仙唔使用泥啊嘛， 系 啊， 同埋 佢水种啊嘛， 味好舒服咯， 同埋佢最好一样嘢唔会甩叶。 系啦， 周围 即系佢唔会啦，佢一枝 系啊，佢唔会甩叶。 但系而家有啲人又唔知点解莲花咧就会用封信纸嘅， 我又唔知。 香封信纸咧，即系一个有类似水仙头咁嘅嘢，就系其实日本种嘅。 啊，系啊， 有啲香封信纸咧，我又唔知点解会用佢。 未见过， 即系等于我哋细个系冇五代同堂啲嘢。 嗯， 系咩？ 系啊，五代同堂嗰嚿嘢都唔知咩嚟。 我已经见到噶啦，嗰嚿嘢。 细个 我仲以为 食 得嘅添。 即系我个，你知我成熟啲啦，比较。即系我哋嗰个年代系冇五代同堂呢啲嘢噶，因为吉啊，即系银柳啊，即系剑兰菊花啊。 不过系嘅，真系好细个嗰阵时就冇嘅。 系啊，冇五代同堂冇呢样嘢嘅， 系多啲。 嗰個水仙每年都係輪住咁切，跟住之後即係戒啦，擺喺我嫲度，跟住之後佢生到咁上下，我哋先攞翻屋企嘅。所以你話點樣樣睇佢入邊點樣擺，真係唔知道。 但係而家已經咩啦？今日已經廿幾話字啊？ 廿八、 廿一係咪？ 唔係 廿一 舊歷喎。 今日定係播出呢一日啊？ 系播出就已经 28， 今日廿八啦，即系你即系戒唔切啦，系咪先？ 系咪 戒唔切噶啦？ 系啊，戒唔切。 但系出年咧，唔该提早啲。 维多 B 都帮唔到啊，暂时 系啦， 系啊， 成樽倒落去都唔掂， 都唔得，揸唔住。 应该会断。 如果佢咁快出嚟，你 唔系咁你阿妈系通常系几时开始戒咧？ 哇，呢个我又唔知啊。通常 即系你倒数啦，由年卅晚倒数翻去几时？ 即系可能 around 我婆婆去拜神嗰啲位咯。即系未 初一前 还神 系啦，还神还神嗰啲位置再早啲就咩噶啦，就 嗱、 可能尾牙嗰啲位啦，因为我唔知嗰啲农历嗰啲， 人哋就话唔好过咗尾牙去还神嘅， 系啊，即系我 唔系即系 嗰嚿唔系立春，立春点解今年系盲年啊嘛，系要过咗个。二月四号嗰日就已经系立春啦嘛，咁啊新嘅一年啊嘛，所以我哋人哋通常系 尾牙系 过咗年 十六咯， 十六因为我屋企咧唔提呢样嘢都唔兴，成日听，但唔知咩嚟嘅尾牙就做尾牙，通常系食餐好噶咯，见到人哋啲公司 以为牙做牙系要嚟答谢嗰个财神噶嘛。 即是地主财神， 门口土地财神，一个答谢有福德神，佢成日带啲财俾你噶嘛，咁你财神喎，大佬，你梗系要，你知中国人啊， 食餐好啦， 系啊，你知财神噶啦，系咪先？ 系， 咁你拉屎，你又喂佢成年都俾钱你啦， 都 系嘛， 叫做接济咗你咁多，你都 系咯，咁你系咪要整翻好嘢俾我先？ 系 咪先？唔关照你噶， 你知中国人某程度上嘅拜神系等价交换噶嘛？即其实都唔算等价嘅， 佢哋总之有所求啦。 系啦，你装住香啊，望 的去做 啦，你分分钟想中几千万嘅，即系唔系等价啦，等价交换嘅，你俾几多？ 你一支香几蚊啫，你估你拗人哋成千万啊？ 即系关照系你啦，总之 就 系咯。又整花，又换衫啦，做啲咩搞咧吓？过年 会唔会整嗰啲咩炸粮啊？嗰啲咩？ 唔系嗰啲叫角仔， 嗰啲 炸粮平时 即系类似嗰啲炸物嗰啲咧，有嗰啲啦，嗰啲叫咩啊？ 角仔煎堆 嗰堆炸嘢， 通常你屋企人 定系买？ 系咪叫油气啊？ 油诶系油唔系炸粮，我哋都系油气， 但系唔系嗰啲， 即系油炸鬼 嗰啲。 炸嘢咯，嗰堆嘢，因为而家好多都系卖嘅， 嗯， 系啦。以前我嫲咧，即系因为佢年纪大啦，咁就唔系咁即系。冇咁多睇力去做， 其实讲真 的，佢会做嘅。 我以前婆婆整角仔好好食。 你啲老人家整嘅时候都抨你出去噶啦，佢惊你讲错嘢啊嘛。 系啊， 佢哋一路炸嘅时候会讲得好说话噶嘛。 我听唔到啊，但系我见到佢哋做嘅时候，我就诶咁得意啊。 但系佢唔会俾你，即系佢哋迷信嘅咧，觉得如果你整紧呢啲嘢咧，你就讲埋啲唔好嘅嘢咧，就会令到佢整就冇咗个意义啊。哦、通常讲你哋 即系一路要讲， 佢哋做嗰啲嘢系即系个原意系。咩噶？即系有个传统习俗系做呢啲嘢，系即系可能系好似话哦，做美牙嘅就酬神嘅呢样嗰样，佢哋系做咩噶？ 都系有祝福嘅，过年过年都系有啲，喂，哦、你知以前啲农民咧有几可食好嘢啊？咪年尾咪整啲好嘢，大家新一年有啲好嘢食咯。 即系用嚟招呼人嘅。 我哋咧，因为我听我阿嫲讲以前舊底咧，因为佢住福建啦。嗰陣時咧，真係都幾慘噶，即係唔係家唔家境啊，即係嗰陣時中國嗰個佢哋嗰個年代咧，真係冇乜好食噶。佢哋係真係呢啲時間新年咧，真係先會有嚿肉食噶咯。 嗯， 係啊。 哇！一講呢啲即係唔好嘅嘢咧。有 overrun 咁啊！你第三節噶啦，已經 係 嘛？我哋第四節翻嚟再講。